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10月14日，我们一起相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问君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一光波奔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抄字，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啊！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继续和您一起回顾不久前刚刚辞世的相声名家施圣杰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邀请您欣赏的呢，这是一段大家不常有机会听到的相声段子。巧立名目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新时期讽刺型的相声作品，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牛群和李立山老师啊曾经把这个作品呢搬上过舞台，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其实呢，这个作品在创作的初期啊，全国各地也有很多其他的演员呢表演过。当时在东北的施圣杰先生和冯永志先生啊也上演过这个作品。时间长度上我们就能够看出来，这个和春晚舞台上要求的那种紧凑的节奏啊是不一样的。春晚舞台上这段相声只有10分钟左右，但我们今天欣赏的这个版本呢时长啊有20分钟。我们来一起欣赏施圣杰先生和冯永志先生合说的这段巧立名目。 我常听人家说，说什么呀？说现在办点事儿太难了，是不容易。我不这么认为。怎么呢？我觉得凡是说这种话的人，那是他不爱动脑筋。 是啊， 不注意研究问题。 啊，怎么呢？ 办事难。 啊， 有什么难的？ 啊， 你只要把眼下政策里的那点事儿琢磨透了， 啊， 把社会上那点事儿琢磨透了，把老百姓心里想的那点事儿琢磨透了，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那我这就不明白了。里头那点事儿， 什么事儿啊？里头那点事儿嘛，里头那点事儿就不是外头那点事儿。 对， 外头那点事儿呢，也代表不了里头那点事儿。我要光告诉你外头那点事儿呢，你这辈子也不懂里头那点事儿。可我要告诉你里头那点事儿，我也就太外头那点事儿了。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懂点事儿了？ 不行，我还是不懂事 儿。你才不懂事儿呢， 怎么说话呢？这是， 我这么跟你讲吧，反正这种事儿啊，只能意会不可言传， 是吗？ 哎，在这方面我最佩服我们科长。 怎么呢？ 他算是全看透了。他要想办什么事儿，只要打个报告，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那报告就那么容易批呀？ 当然，人人都会打报告。报告当中有奥妙。奥妙就在一个巧，巧立名目，视觉效。 叫巧立名目。 我们科长讲究，无论办什么事儿，他都能给你找出一个深远意义来。 您给我们具体的举几个例子好不好？ 这例子太多了， 您说吧。 我们科连科长加在一起啊，一共才四个人， 啊，人还不算多。 那天我们三个人一合计啊， 嗯嗯， 想出去来一顿，寒了，我找科长去了。 嗯， 我说，科长， 嗯， 跟您汇报个事儿，最近群众肚子里没油水了。 好， 大家准备出去来一顿。 对科长说什么了？ 好啊，打个报告吧。 这科长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来一顿好啊。 嗯， 我也正想着来一顿啊。 好嘛， 全想一块儿去了。 哎呀，不对呀、啊， 怎么不对了？昨天不是刚刚来过了吗？ 还新虫啊！ 科长您记错了，昨天咱们来的那顿是猪肉。 嗯， 今天群众想来一顿羊肉。 吃的还挺全。 啊，想算一下子啊。选好地方了吗？ 哦，那就上北来顺吧。 好好好， 嗯， 打个报告。 嗯，打报告， 我看看怎样测试啊。 好好， 把钢笔掏出来。 嗯， 吃羊肉。 啊，吃羊肉。 吃羊肉，这是一个回族的习惯。 就是啊， 可惜咱们都是汉族人。 嗯， 那么汉族人吃羊肉，这里边就有一个民族感情问题。 是吗？ 啊，好了，有词了。 嗯， 有词了。 嗯。 厂长， 哦，这报告是给厂长打的， 是的。 嗯， 厂长，为了贯彻落实打的民族政策， 嗯，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为了促进民族感情，我科急需吃八斤羊肉，这个提法是不是欠妥当？ 他不是欠妥当，你这是胡说八道呢吧？ 哎呀，这个措施不好， 再想想吧， 想一想好了，得吃羊肉。这羊肉这个报道是最难打的了。 是啊， 哎呀，你能不能看一下今天最好是个纪念日才好了？ 哎，那就查查日历吧。 我一翻日历，那天真有个纪念日。 什么日子？ 是巴甫洛夫诞辰137周年。 哦，就是苏联的著名生理学家 巴甫洛夫。 嗯， 巴甫洛夫是干什么活的呀？ 创立了巴甫洛夫学说呀。 哦，条件反射， 让狗流哈喇子的。 我曾经看过他的电影， 是 我想起这就好办了，太有意思了。厂长，为了尊重知识， 嗯， 尊重知识分子， 嗯， 为了纪念苏联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诞辰137周年， 嗯， 我科决定在北来顺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嗯， 拟定预算， 八斤羊肉多少钱？4块钱一斤，四八三十二块， 再加30块钱酒钱， 四个人喝31块钱酒。 啊，你吃涮羊肉要喝一点好酒，否则对消化器官是有损害的。 嗯，那就再加30块，62块。 好，拟定预算62元整。 写70不就完了吗？还出个零头， 不要这个样子嘛。 嗯， 国家的钱不能乱花，省一点是一点。 你说的出口啊， 拟定预算62元整，当否请批示。 还当否啊？ 啊，这是妥当与否。 嗯， 这是打报告的格式吗？ 嗯， 最后都要写上当否请批示。 哇，这个批了吗？ 反正那天涮羊肉我自个儿就吃了5斤。 我你们真是巧立名目，损公肥私啊。 这算什么呀？ 嗯， 这事儿多了。 还有什么事儿？ 那天我们科的老赵， 嗯， 找科长去了。 是吗？ 哎，科长， 嗯， 跟您汇报个事儿。 什么事儿？ 我们家不是雇了个小保姆吗？ 对呀、啊。 前两天呢，到我们家那菜窖里边倒白菜， 嗯， 没留神把腿摔折了。 哟， 我一看也不能干活了。 嗯， 我说你走吧，他不干。他说那医疗费非让我们家给出1半，你说这人怎么那么不讲理？ 对，谁不讲理呀、啊？ 后来我一想，干脆我给他买个轮椅，把他打发走就完了。 嗯， 可是我这点工资， 怎么的？又打算让公家花钱呢？ 好啊，打个报告吧。 这也打报告？ 我看他怎样支持 啊？ 厂长 又来了， 为了发扬革命人道主义。 嗯， 为了响应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发出的倡议， 嗯， 为了妥善处理好我科赵富贵同志的，哎呀，还不能说是你家的保姆， 怎么了？ 这保姆上面不会批的呀， 就是啊， 得说是你们家的直系亲属了。 对了， 为了妥善处理好我和赵富贵同志的祖母， 祖母，哎，算上科长算了，不对不对啊， 什么 保姆？小保姆才15岁， 厂长没有时间到你家里去做调查吧？ 那不行啊，我们家没祖母啊。 胡说，没有祖母，你爸爸哪里来的嘛？ 啊，这都不像话！ 你不要管好了，不就买轮椅吗？不要管好了。为了挑战处理好我科赵富贵同志祖母腿残后行路难的问题，我科密定购买轮椅4个。 4个轮椅？ 为了避免矛盾吗？ 哦。 你再说每一个人发一个轮椅，你推点什么不方便了？ 就是。搁家里当脸盆架也是好东西啊。 哎，这是一个明白人吗？这个轮椅2000块钱够了吧？ 那差不多。 好，预定预算2000元整。当否请批示。 这个批了吗？ 到了晚上，我们一人一个轮椅，出溜出溜回家了。 好吗？ 这可真有办法。 哎，你们还买什么东西了？ 那回，我们科老孙的媳妇死了，科里买了4个骨灰盒，我们一人蹭了一个。 啊，这骨灰盒也一人一个？ 当时我们也是不要，人科长非往我们那包里边掖，你盛情难却，你再推迟就假了。 啊，那这个报告怎么打呀？ 这报告打得太好了。 怎么写的？ 行的。为了与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为了新事新办，为了提倡火葬反对土葬，为了妥善处理好我科孙发财同志妻子的丧事，我科密定购买骨灰盒4个，意思我科每一个同志都能保存一点孙发财妻子的骨灰。 别说了别说了，你们说人家妻子骨灰干嘛呀？ 哎呀，这对老孙也是一个安慰吗？ 怎么呢？ 等过个3-5天，老孙的情绪一有好转，你把那个骨灰倒了，那个骨灰盒装点什么不好了？ 那这个批了吗？ 我那骨灰盒现在还装着围棋子儿。 哎呀，干脆你们呐，把百公司都搬家去得了。 机会来了。 来了吗？ 秦树杰上级分配我们科挖沙坑，4个人 就种3棵树。 我一看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啊。我找科长去了。 是啊， 我说科长，听说了吗？ 什么事儿？ 给咱分配任务了。秦树杰让咱挖沙坑，这任务太艰巨了。 是吗？ 您得借这个机会好好的打个报告，多要点东西。 好吧，打个报告吧。 又要来劲儿了。厂长 又来了。 为了落实党的绥靖三中全会精神，为了贯彻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保持生态平衡，为了在植树节期间圆满完成植树任务，我科急需购买必要的植树用品，密定预算10000元整。 多少钱？ 10000元。4个人挖沙坑，10000元。干什么要咬我鼻子？ 我打算咬死你。太多了，能批吗？ 你这话算说对了。 你看怎么样？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你看看， 10000块挖沙坑太显眼了。 就是啊。 结果全厂职工联名上告，纪委查下来了，非让我们科长做一次公开检查不可。 该，早就让他检查。他检查了没有？ 检查了。 怎么说的？ 我给你学学。 来了吧， 同志们。今天大家让我在这里做一次检查。检查是可以的。有错误就有检查，共产党员吗？ 他还来劲儿了。 不过有些问题属于误会，我需要在这里解释一下。 怎么的还有误会？ 当然了， 要解释。 当然需要解释了。 那好，首先你解释解释这涮羊肉是怎么回事。 涮羊肉 啊， 是的。 我们是吃过涮羊肉。 说来话长。 怎么呢？ 我们科的小李和老孙有矛盾，常年不说话。我们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无济于事。我作为一科之长，我是心急如焚而夜不能寐呀。 想唱是怎么的？ 终于我想到了喝酒。于是在北来市我们就摆了一桌。 是啊。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怎么样？ 昔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可那一阵他们酒杯一举， 转院为喜，酒杯一撞，就从前往，两杯下肚，开始没数，酒过三巡，正是亲人，喝到半斤，比亲爹都亲了。 不是，那是喝醉了吧， 同志们？是吃点菜，喝点酒，换得同志们的团结好了，还是不吃不喝，挑拨同志们你死我活好了？我想这个道理是不难理解的。 他还逮着理了，我再花一点钱也是必要的。 对， 当然，这仅仅是我们在北来顺吃涮羊肉的原因之一了。 那么其二是什么呀？ 深远意义还不在于此。 在哪儿呢？ 主要是因为那一天是苏联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诞辰137周年。我们大家第一杯酒都没有喝。 怎么了？ 我们把它撒在了地上。 这是 以寄托我们的哀 思。 然后同志们再频频举杯。 是啊， 畅谈学习巴甫洛夫的心得体会。期间同志们留下了哈喇子。 火， 这就使我们对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学说理解大大的加深了。 是啊， 酒后同志们高兴地说。 说什么呀？ 吃的菜，喝的酒，学习外国科学家，名字记得清晰，字迹记得牢靠，这种学习形式生动活泼，风趣新颖，有回味，看得见，闻得着，有嚼头，下次活动还想参加吗？ 好。 他还吃上瘾了。同志们，世界上无数的科学家，本来他们死掉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就是啊， 光纪念一个巴甫洛夫就算完了吗？ 对啊。 那么米丘林就不该纪念吗？还有爱因斯坦、爱迪生、诺贝尔、伽利略、门捷耶夫、阿基米德、牛顿、瓦特、居里夫人等等等等，那都需要纪念了吧？ 是啊， 如果不搞纪念活动，那些科学家的名字哪一个记得过来了？ 就是啊，反正国家有的是钱，你不花也白不花呀。 同志啊，不要老把眼睛盯着钱色吗？你怎么就不问一问同志们长了多少知识了？ 我问问你，你长多少知识了？ 那就不好讲了吧。 有什么不好讲的？ 照你那意思，不是吃一顿就记住一个外国科学家吗？ 你吃多少顿啊？ 反正外国科学家我们都吃遍了。 吃遍了？ 我们最近开始吃国内的了。 啊， 这不昨天刚刚在江南村举行了纪念陈景润诞辰。 这陈景润还活着呢。 啊，是啊。 怎么？ 我就得吃活的了。 啊， 那死的都吃两遍了。 好啊， 还没少吃。同志们，这都是必要的智力投资吗？ 啊，这算智力投资。 当然了。 那好那好，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了。那个小车干嘛也一人一坐呀？ 啊，你说那个轮椅了？ 就是啊， 轮椅这个问题我需要在这里解释一下了。 解释什么？ 这个轮椅这个东西我们主要是一种形象作用。 形象 下来了。 怎么呢？ 我们发给我们科里的每一个同志一个轮椅，我们主要是考虑让他们一看到轮椅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张海迪同志。 他可真能联系啊，把轮椅和张海迪联系一块儿去了。 同志们，张海迪同志的光辉形象是什么了？ 是什么呀？ 是轮椅。 哦， 海迪所以会外语，是因常年坐轮椅。 是吗？ 我们外语学不好，还是轮椅坐得少。不要常把轮椅坐，外语一般好掌握。坐着轮椅背单词，想学几门学几门。 那照你的意思吗？学习张海迪就是坐轮椅。 当然，我们学张海迪同志也是刚刚学了一点皮毛，我们还要真心实意的去学了， 是吧？你们要是打算真心实意的学 啊， 我给你出个主意。 什么主意啊？ 把腿锯了， 截肢， 把根上节全截开， 对， 好不好？ 截肢这个问题我们是想过的。 他想过， 我们主要是怕给医务工作者增添麻烦。 对，人家可不怕麻烦啊，人家不怕。 当然，我们也会有一点点痛苦的。 还有一点点。 后来经过我们反复的讨论，我们觉得还是光发轮椅比较妥当。 照你的意思吗？学张海迪就要发轮椅。 是的。 那要是学狼熊呢？ 那每一个人发个排球可以自动打吗？ 学雷锋， 每人发一辆汽车可以自动开吗？ 学董存瑞， 每人发一个炸药包可以自动炸吗？炸呀！ 属于易燃易爆物品就算了吧。 好啊， 到这儿他就敢算了。 行了行了行了，算了， 这个我们也理解了。您再说这骨灰盒干嘛一个一个？啊， 同志们，骨灰盒这个东西大家都不喜欢它嘛，可是谁都需要它。 啊， 你今天不需要它，你迟早有一天需要它。 是啊， 当然对我们其他三个人来讲，这个骨灰盒买的时间稍微的早了一点。 嗯， 不过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有备无患，一旦将来你需要它那一天它出销了，就怎么办了？ 好了好了好了，不能解释了， 这都是有道理的问题吗？ 你太有道理了。 行吧， 我再问问这个啊。 那什么， 挖沙坑花10000块钱是怎么回事？ 同志，你不要光把这个眼睛盯着钱子，不是钱子多少嘛？他主要是参加这项活动，他有些深远意义。 什么意义？ 我国好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积极的参加这项活动。那么作为我们基层的领导干部来讲，我们更是责无旁贷的了。所以我们买一些必要的支持用品也是应该的吧。 你买什么支付用品花10000块钱、啊、 首先说你支付你每一个人买个太阳帽是可以的吧？ 这太阳帽算支付用品？ 你为了食宿吗？ 行行行行，还买什么了？ 在外面食宿风沙很大，茶具、墨镜、变色镜是必不可少的。 嗯，还买什么了？ 每人一件皮大衣。 啊，穿个皮大衣种树去？不是， 你热了可以脱掉嘛。 嗯， 里边有登山服嘛？ 好嘛，您甭问啊，保证还得买登山服呢。 还买什么？ 又热了， 热了脱掉啊，里边 有那羽绒服。 哦，还热， 你脱掉里边有运动服， 还热， 你脱掉里边有长衬衫， 还热， 脱掉里边有短衬衫， 还热， 脱掉里边有圆领背心， 热， 脱掉里边有胖蓝背心， 热， 脱掉， 里边还有什么？里边光剩这条了， 好嘛，不能再脱了，这只是上身，下身也是要穿东西的吗？ 废话，不穿东西敢出来吗？下边都买什么了？ 既来是劳动嘛， 啊， 每人先发一条劳动布的牛仔裤， 我们都配着套来的， 然后再发棉裤、 嗯、 绒裤、毛裤、线裤、游泳裤，再发一条狗皮布裤， 是吗？ 袜子一打，登山鞋、旅游鞋、胶鞋、雨鞋，这一双， 嗯， 棉手套、皮手套、绒手套、线手套、钉手套、丝手套，护腕、护肘、护膝、护身、护腰、钉子鞋、腿护胸、防护面罩、皮夹克， 火。你要武斗去啊， 都是为了食宿吗？ 还买什么？ 然后再发旅行水壶、旅游提包、指南针、导游图、列车时刻表、尼龙吊床、折叠伞、便携式充气小帐篷、 嗯、 也推锅、高压壶、简易伞式太阳罩、捕蝴蝶的钩子、捞鱼桶的网子、钓鱼的缸子、大蛤蟆的钳子。 好啊，他跑这旅游来了， 为了食宿吗？ 嗯， 就这么买也没有买齐，这就影响了支付活动了。 还什么东西没买呀？ 没买铁锹啊。 欣赏了施圣杰先生和冯永志先生表演的这段巧立名目，我们今天开心茶馆第一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先告一段落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回顾施圣杰先生在舞台上留下的相声作品。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不懈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美好蓝图与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民族的希望，是压不完的计量。信念，紧随前进航向。